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碌闷闷地几个月先至搞得一次，都唔有咗啦，系嘛？ 好似真係有幾個月， 梗係幾個月啦， 應該有。 啊，神山虎啊，佢係有嘅喎，又唔係冇啊。 佢單鋪， 係啊，喂，真係坦白講，即係你識阿的嚟做乜男人？ 唔係，等等，我問一問，阿碌應該有男同，佢都係男人公司多啦，係嘛？ 係啊。 點解唔同啲，即係唔使俾同事面前披露嗰 次？佢就好似有同一啲同事愛嘅，但佢又好唔中意佢同事，好似。 唔係，佢啲都係大陸人嘅同事。 應該唔係㗎，都應該香港人，我唔知道其實。 OK， 明。 我唔明，我唔問人嘅工作其實。 Okay, 因為我都我自己又唔識，我咪嚟做咩咧咁樣。 唔係，但係總之佢單拖。 係啦。但係而家佢有嘅朋友架的㗎嘛。 我點解嗰個朋友阿的就好似都直情係齋坐有乜意思啫？而家齋坐幾錢啊？ 齋坐五六百咯。 五六百都 OK 喎、反而 OK。 五六百啦，或者八百蚊到咯，唔知道。 你講 我唔知幾錢。 問一問先。 我唔知幾錢啊，其實我唔坐㗎嘛。即係所以 而家即刻問你嘅繼續問先。 咁通常係咁噶嘛，我自己去開呢啲場，我就係一去我哋過夜噶嘛。所以你唔好問我坐低幾錢，你唔好問我過 唔係咁你都要知 快餐幾錢。咁我其實我都唔知係問六百咯，即係六百咯，我真係我永遠唔會問嘅。即係我要知道過夜幾錢嘅啫，其他我唔想知，唔使問嘅。啊，即係咧，所以你問我咧，你最好就淨係問我過夜價，即係就算你出嚟玩。你都遇過過夜價，係咪先？即係我好驚呢啲人話，嗱我曾經咧，唔知係你啊，定係健哥哥講嘅，咁啊話，喂阿牛，你下下話五百蚊飲酒，而家梗係唔得啦，係嘛？五百蚊飲酒，見到有千五蚊，酒店又五百，車費又二百，食嘢又三百，加埋幾千蚊，冇人跟你㗎，你直頭同佢講唔夠飲酒。啲人嚟咗先算啦，咁唔知邊個講，唔該你。 而家唔係我唔講呢啲咩嘅，我而家啱仔唔會講呢啲嘢嘅，以前都唔會。 長毛文會唔會咧？ 長毛文都 唔會。都唔會，我見哥哥啦嚇，我見哥哥啦，我唔記得邊個講啦。 長毛文同啱仔都係想揾得開心嘅人。 OK， 大家 講錢 得 係得。 咁佢話阿牛哥你開價開咁撚貴，加埋曬一齊，梗嗰啲人梗係唔撚會嚟啦。你淨係講飲酒唔夠。咁啲人就嚟啦，咁你唔使同佢講 啦。大約五九。 係啦，你話五九得㗎啦，咁啲人就會嚟㗎啦。咁樣，咁佢哋講話，喂，咁如果佢真係遇五九點算呢？冇人會遇五九㗎，佢自己會知㗎。 因為你講飲酒五九嘛。 但係我講飲酒五九咁佢咁計。咁所以我又覺得足自身，因為我係希望你哋計到最足。 我知即係大概有。 唔好話玩得咁掹掹緊。我希望咁樣，所以我就將成個價錢啊，譬如你，我估你。你都係鍾意一 Q 嘅，或者你就係真係坐下台吸下女嘅，咁你話可能係坐台五百，但我都希望你預兩千蚊過夜啦。我將嗰條大數，你嗰日玩得最盡嘅，玩得最盡嘅，食餐宵夜幾百蚊嘅，啊食餐飯就幾百蚊嘅，加曬落去最貴嘅啦，嗰條數就攞出嚟，三千蚊、五千蚊， 跟住再帶多五百一千又 係啦，咁就穩陣啦。我希望咁樣啊嘛，但係咁樣，所以咧我又所以我永遠做咧都做唔起啊。就因為我唔識咁講，佢坦白講其實啱嘅喎，我所有跟嗰啲朋友啲團啊，識搞團嗰啲啦，阿藍毛啊嗰啲啊，佢咪嚟講三百蚊飲酒咯， 係飲酒， 沙井三百蚊飲酒，三蚊三百蚊飲酒，邊度四百飲酒，去 Witch 玩五百蚊飲酒，佢唔會同你講話咩跟住臨尾有加噶，又加錢。 臨尾去到最尾咪。 係再夾，唔會講噶喎，唔會講噶喎。 開頭俾咗幾多？ 淨係咁樣。 咁正路嘅。 咁其實咁講我梗係得啦。你我哋去神西飲酒，八百。咁你真係我咁樣其實好唔交代啊。所以形成我自己係真係冇人揾咯，冇人少人同我揾。牛哥你講親都五千一萬，屌你老味！即係我覺得好撚多錢咩？你坦白講，你唔係五千一萬㗎，其實咪攬埋都係四千蚊左右。但係再如果你五百蚊落去，你咪就四千蚊左右。咁你真係咁你車費唔使計，乜就唔使計咁樣。我中意俾條大數俾人咯，就好過話 5000蚊男 A 女面咁，我真係唔鍾意囉。 我唔鍾意。 我都唔鍾意。我唔鍾意，所以我會繼續條數囉。喺做生意嚟講就梗係用我呢方，梗係500蚊男 A 女面嘅最好啦，係咪先。1000蚊 ,1000,800 又800咁最好啦，係咪先。但係喺我嚟玩嘅話，我就覺得計到最盡啦。你係會開雙飛嘅，我就計你三飛錢㗎啦。你唔該帶咁大多幾千蚊啊，帶多五六千蚊啊，咁樣我諗咁樣會覺得好啲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唉，唔好面唔好話你去到你計咁計得咁短啊嘛。我講一個 case 俾你聽啊。 咩好 ,ok。 嗰時候有一次呢，我出書，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出書。咁有冇人慕名我買書慕名搵我喎。咁我喺深圳見面啦。 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嘅。 不過喺深圳。 喺深圳見面，咁喺深圳去食火鍋啫。咁我 即係佢以前係你嘅節目聽 眾。冇領，唔係領眾。純粹買本書。跟住搵到我。 Okay。 Okay？ 唔出奇呀。你買到本書實搵到我㗎，基本上係咪先。咁跟住我就約咗班網友。約咗幾個啦，咁我諗住去揼骨嘅。去到平嘅，去啲嗰啲可能300-400蚊特博骨嗰啲地方啦，跟住去到咩最緊要我哋都係食飯啫。咁我打個我同我問有個打個邊爐咪兩嚿水唔使啦，100-多蚊。咁我哋特骨我特開嗰度呢，我特中式呢就250蚊就搞掂㗎啦。咁喺火車站隔離嘅啫。咁你唔使搭車㗎，行過去得㗎啦。咁 即係總共500蚊囉。 搞掂晒。一定搞掂㗎啦。 食飯加特個正規。 一定搞掂㗎啦。 咁梗係搞掂啦，係幾好啫。 好啦。咁嗱個 case 咁樣嘅。咁跟住我哋就嚟晒見到好啲，仲有幾我唔會單嚟單。 仲有你講緊係起碼都10年前啦，你出書嗰陣時差唔多。 差唔多啦。 係囉，即係嗰陣時嘅消費又低啲。 低㗎。唔係單嚟單，有幾個朋友呢，幾個網友一齊。咁有定眾啦。亦都有啲朋友啦，都唔係領眾嚟嘅，大家都諗住打邊爐，食完之後就大家去入骨。好啦，咁食飲完食完啦，咁跟住呢我就諗住去入骨啦。咁去返即係我諗住去我自己去嗰間場啦。我哋成日去㗎嗰間場。喺向西㗎。 向西。 新美知。 新美知，另外有隔離一間 係啦，好撚平㗎嘛嗰啲，係咪先個好撚平㗎嘛， 幾十蚊嘅 幾廿蚊㗎嘛， 再簽少少少。 你再五嚿水一定夠啊，你連埋真辣咩嘢。 一定 夠啊，冇得唔夠。 當年一定夠。 仲可以知道你喺樓下食埋早餐。 係唔止。你講緊嗰個消費，你因為你成班人去打邊爐嘛，咪每人百零。 好撚平㗎嗰啲。係啦。咁好啦，咁我就唔係帶多賺500蚊去啦。左右啦，左右到啦。咁跟住呢我哋去到呢就其中有個網友阿靚哥哥。靚哥哥。你唔識㗎啦，你唔識㗎啦。咁樣佢就話唔好去嗰間啦。我哋喺福田有一間好撚靚啊，屌你啦，好撚靚。 正骨定邪骨？ 正骨。 正骨。 類似水立方咁樣嘅。 係咁就慘。3-4嚿。 咁我就唔知我唔其實我唔知你往外度幾錢㗎嘛。咁嗰陣你嗌得你開牌頭，我緊跟你㗎嘛，咪先。好啊，咁我咪我去嗰間玩啦。咁有當時有啲網友唔去嘅，咁唔知點解啦，咁就唔理㗎啦。但嗰個買書嗰位網友呢 就跟 埋去。咁佢又捻腳啦，捻下腳。 唔夠錢啦。 佢就已經俾人捉咗去私家房捻腳 啦。唉，咁死啦。 咁當然係代資又要俾乜柒即嗰隻 腳。但佢冇返過深圳玩嘅第一次。 都唔知啊，我唔知啊，就冇問啦。大家真係大家都奉承我咋嘛，明唔明啊？節目主持人出書喎、 okay。 各家牛哥前牛哥後㗎嘛。我點會問你係咪上嚟玩啫，只係你問我牛哥跟住邊度玩咁樣㗎咋嘛。係咪先，好啦，我真係應該唔夠錢。好啦，唔緊要。咁我哋過埋呢份份牌㗎嘛。咁份到埋一段時間 ,ok, 咁我收到個微信。定 QQ 我都唔記得咗啦。 當年係未必有微信。 QQ 呢應該係 QQ 啦。 手機短信都 好。咁佢話夠錢，留咗一個字。但我擘大隻眼嘅時候，我擘大隻眼嗰時候就兩點，佢留言俾我嘅時候十點。 咁繼續。 佢又瞓緊著咗嘛。 咁佢都等下先啦，佢再瞓囉，瞓到你。 咁我唔知點樣啦。跟住我就覆返佢，唔覆囉。 佢唔覆你。 屌你老母咩事啦，屌你搵大鑊。咁跟住佢慢慢緊 即係買到。 夠。如果譬如佢去返到屋企，佢揀咗八達通過關嘅，使到剩乜幾蚊。真人真事，真人真事。我跟住問佢，跟住點啊？我落嚟救你，我唔使攞翻咗香港啦咁樣。睇下 Q Q 嚟講。 咪等等先。 而且間場我諗撲街，嘢喺間房度收唔到息路啊。 咪等等先。咁你睇餸食飯啊嘛，你咁冇經驗。 哎呀， 唔夠錢咪唔入房案咯？你做乜入房案？ 哇！依度屌你電兩電， 唔係你望到，咁你望落去嗰條友係好順、好昂直嗰種啊。 係咯，都算昂直噶啦。啊，你講嘢都幾～啲人好道喎，啊！屌你老尾對我又，屌你老尾對我又唔係咁樣樣喎。 直嘅冇， 屌你啊，好啦，昂直咁咧，即係咧，好後生嘅嗰啲年青人呢啲咧， 嗰啲昂 直啲，喂，你做開，你做開嗰、那個嗰、那個， 你應該冇睇住啊嘛， 我點撚知啊，費撚事啊，屌你老母，好啦，昂直嘅，好啦，昂直嘅，屌你老 母，唔係你有， 喂，屌你老母網友嚟，屌你老。啊，咁跟住咧，梗系從此都冇得揾過啦，屌你老母，幾撚陣大鑊，屌你老母，所以屌你老母，好 啊，喂，搞到咳添，唔係咁，即係其實應該話，你當時應該要關心下啲網友，即係因為嗰個係特別， 嗰陣我享受緊。 我知 啲人崇拜嗰種感覺啊嘛，你明？ 但你都按正骨做噶嘛？ 我攞大嗰陣， 你都按正骨嘅做。 我都按正骨。 咁都，如果你話都唔係， 我揾咗個中醫。 係啦係啦， 啊都300多蚊。 嗯。 啊，咁當然阿靚哥哥咧就玩士巴啦 ，club spa 咁啦，咁個 spa 就屌你冇食個肉乾咁樣啦。 但又咁喎，嗰陣時嘅醫啲場咧，未必有邪骨突噶喎。 你明？佢肯定邪緊咗噶啦。 即係都有鬼事，後尾再後尾， 因為嗰陣場咧係喺按腳嗰度啦，佢係斜腳嚟㗎啦，已經係。咁其實點樣咧？佢係漏嗰條仔，好按直嗰位網友啊，個、 哦 okay、 讀者啊，好按直嗰讀者咧就入私人房入私房啊。咁我唔知佢唔夠錢㗎嘛，大佬啊，係咪先？佢咁啊玩完之後，咁即係當然你咁按直，咁人哋要加鐘啊加鐘。兩間房，今日問咗嗰下，佢都諗住救嘅其實，但跟住咧嗰間房原來唔可以租一個鐘啊， 哦， 要租2個鐘啊， 我明白， 全部啲係 double 咗啊， 即係緊緊 啊，咁啊緊緊夠啦，咁但當然佢唔係唔夠，佢人仔加港幣加埋曬， 嗯， 俾埋啦， 嗯， 剩翻幾蚊， 嗯， 咁啊因為佢搭專車就翻去， 哦 ，OK， 過關， 嗯嗯嗯， 就咁樣樣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再，所以咧我話得啦，我減以後減咩團，更加，我講足曬你使幾多少錢啦。咁坦白講，如果下次再有呢啲食嘢嘅嘢，我都唔轉啦，就唔轉啦。我去邊就去邊，由我話事。就算嘉靚哥哥點樣講都好，啊講咗間場芝花龍鳳得，下次同你去，呢次同網友去咧。就去我話事關場， 是 以後我都係咁樣做啦，以後都係咁做啦。 嗯， 啊，所以我有得變咯，所以， 嗯， 好似係好撚多啲咁嘅嘢咯。 係啊， 出嚟搞團啊，遇咗好撚多呢啲咁嘅麻煩煩嘢，同埋好笑啦。 不過又咁啊，出得嚟玩，咁你講聲用幾錢係真係好，有啲人真係可能唔知多咗。 係啊， 翻大陸有時你唔夠膽帶咁多錢，帶張卡又驚俾人哋。 係啊，你問我啊，我都唔叫人唔好帶卡啦。你問我啦。我翻大陸啊，我都唔會戴呢隻錶啦。我都戴隻爛鬼試 watch 啦。 唔戴啦， 或者戴隻智索啦。 唔戴啦。 戴我慣習慣戴錶，咁我都唔會戴，唔會戴好多 cash 啦，卡嗰啲盡量攝得就攝啦。係咪先？隻錶點會戴隻撈出街啫？喺大陸驚啊嘛，我冇金鏈咩？哦，我香港都唔戴啦，係咪先？咁啊，大陸更加唔會戴啦。我唔會攞呢啲攞出嚟曬噶。 嗯， 啊，我前年買對靚啲嘅波鞋， 嗯， 啊，著件名牌嘅球衣，翻大陸我就會著條 Levi's 牛仔褲成千蚊嘅，我會。 嗯， 但你話啲碼頭嗰啲，我唔會嘅。 係啊，危險 啊！咁多嘢我都會戴嘅，試過。 即係真係財不可以老。 真係唔好咁啊！我頂到咪有人結婚嘅話，我咪戴隻鑽石耳環咯，一粒仔，你唔覺噶？我咪頂曬窿係就係咁咯，撈我都唔會帶㗎啦，話俾你聽，我信佢。咁啊呢次係一個經驗啦，係咪先？咁啊，就係即係咁樣就令到我 以后就好独裁啦。 嗯， 我话事，我边度边度，我去食咩就食咩。我点解隔去到嗰啲玩就好独裁啦？以后都系咁，同埋我更加会讲清楚每一个嘅消费啦。 系啊，咁 系啊，即系有时独裁都啱嘅。呢啲环境有时都唔到你唔独裁。即系我谂住，哇、啊！你有排头，你开排头啊，跟你去玩啦。咁我成日都系咁，其实我自己个性格都咁，跟你去玩我咪唔使谂咯。 咁系啊， 啊我又舒服啲啊嘛，又系咁样，我又唔使孭镬啊嘛。哎呀，靓哥哥介绍噶，关我咩事啊？咁样噶嘛，可以系先啊。今次总之，但呢次就濑嘢，第一次一次跟人再濑嘢啦，就唔系我濑个网友濑，个网个读者濑。 嗯， 咁其实都好捻大镬喺我嚟讲，因为坦白讲，我成日觉得我嘅建立就系喺呢啲人嘅身上边噶嘛。我哋个我嗰、那个甚至我个知名度啦，甚至乎可能我。我揾嘅錢啦，都會結納咗喺佢哋嗰度噶嘛，所以我覺得我係唔想得罪任何一個網友噶嘛。反而我可能坦白講，呢一次之後咧，佢可能已經 有陰影啊， 要陰影啊，可能覺得我唔係一個可靠嘅人嚟噶啦。 不過聽你咁講，如果第一次見你去深圳，我諗佢未必係第一次去深圳，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佢應該都有 都去過，去啲場可能即係200-300搞掂啦。佢去過啲。去過新美芝啲咁嘅場啦，應該啊，但未去過啲類似水立方嘅場，未去過啫。咁我都甚少去過啲場噶嘛，其實， 嗯， 係咪先？ 係啊，啱。 啊，咁我有 時嗰啲真係謀人子嚟嘅， 係真 係，即係第二個 加假期啊呢啲。 即係其實人哋係明碼實價，但係猛咁叫你加 呢樣加嗰樣啊！你按只腳啊，話咗50蚊，跟住佢又可能落啲唔知乜嘢， 因為佢有個 落啲唔知咩粉落去，咁又加30。咁樣㗎嘛， 同埋佢有個俾你簽小塊，嗰陣時嗰啲彩耳妹啊，哇靚到不得，有間場喺 啊叫紅福城啊， 嗯， 但係紅福城唔係 邪嘅喎， 嗰陣時係正， 佢有邪， 唔係 嗰陣時日式係邪嘅， 嗰陣時冇分，即係 喺老地方隔離㗎嘛， 但係後屘先變咗，唔係你講緊嗰啲咧就後期咧所有正骨場都有邪骨搭， 啊 OK， 之前係佢嗰啲彩耳嗰啲女仔靚。一簽小塊50-100 O K， 50-100 冇波渣 嘅喎，冇幫你撩耳仔。 屌你老母，波渣嚟做咩啊？ 冇噶， 先咁算啦。好啦，都唔好講呢啲，真係網友還網友都唔係氣慾啊，揾你氣慾啊。嗱，上嚟喺你上嚟喺睇咗啦，你講咗嗰得唔得先？嗰條女 幾好噶都 好記得，因為 幾好噶，唔錯。 即係咁樣講啦，即係以前 啊，我覺得個樣就唔係。 原裝嘅， 個下巴係整過， 有整過咁樣 ，OK， 嗱好啦，咁事完咧就係乜嘢咧？早話係其實都做好緊耐嘅咯， 嗯， 因為而家呢啲集已經係3個禮拜啦嘛， 係 啊，即係之前都仲個幾禮拜噶嘛， 講緊係8月中出街噶啦， 咁、啊、有一日咧，阿碌咧就同我講，喂，好撚悶， 嗯， 好撚悶，即係阿迪唔肯陪佢， 嗯， 嚇、啊，因為阿迪咧日點樣咧？而家佢哋點樣玩嘅咧？阿碌佢哋就有時約埋阿迪，阿迪咧就唔坐女嘅，甚至。有时可能坐，可能唔坐。 啲好玩， 唔系佢就阿德咧就负责去搞个 DJ 嘅。我最捻真嗰呢啲噶。 系。 咁啊，呢啲环境我会点样咧？会唔会嗌多个 DJ 嘅？ 系。 阿德嗱，呢个 DJ 你俾钱，你自己玩佢得啦。我哋嗌过嚟，帮佢斟酒嘅。而家我哋咁玩嘅。但阿碌唔会嘅，阿碌又急你啦。啊，你即系玩 DJ， 阿德就负责做一个玩 DJ 嘅，就真就净系俾优钱就唔使夹嗰个，即系大家都唔使俾嗰个讲咩啊？唔使俾個 DJ 錢啦，咁樣即係我哋請埋阿迪去唔係請埋嘅，阿迪都夾翻份㗎。咁總之阿迪就用好少錢，俾我哋使錢使少啲錢啦。咁阿迪咧就要溝女嘅，咁阿迪同我講喎，佢話試過都約過啲DJ 出嚟食個飯㗎啦。咁有冇下文咧？阿迪就唔肯講嘅。 冇啦，你话我话啦，唔肯讲。 咁谂就屌你老母，你同佢介 绍。有女朋友噶嘛？ 系啊， 佢边度点会对女朋友住阿迪个人？ 咁啊系， 系咪先？ 系阿迪吓，阿迪咁多好人系咪先？养猫啊，养猫人唔会带閪。OK， 好啦，咁啊照旧啦，咁啊阿迪仲有一个朋友就介绍咗俾阿碌识嘅， 系 好似姓萧又系，唔知系咪啦吓？阿萧生嚟，好似系萧生。咁啊，佢阿碌就通常同呢三个人一齐玩噶啦， 即系阿碌、阿迪同埋阿萧生， 系啦， 但系萧生本身阿迪朋友， 系啦，好似姓萧，我唔知啊，我 类似啦， 唔知咩名，我不如叫阿迪朋友啦，叫做吓，咁样就咁样喺呢间佢去咗，而家去咗边度玩咧？就可以去开我哋以前去嗰个圣 X 堡嗰度玩，喺横江， 即系唔开得名又系， 哎，费事啦，哎，咁 double 啊 ，X double 啦，或者叫做 okay, 啊，咁啊喺嗰度玩，咁而家咧就红玩法以前好唔同， 即系以前你讲我系量反式啊嘛， 唔系曾经以前唔系限量咪量反式，系斜 K， 斜 K， 跟住变量反式， 而家变翻斜 K， 变翻斜 K， OK， 个斜 K 咧，大个玩法咧， 即系 就同量反式一样， 嗯 ，I 妈咪， 嗯， 睇相。 就叫你玩， 系啦， 冇得冇工衣噶啦， 系啦，亦都冇得企喺度俾你逐个睇噶啦，唔啱啊，嗌佢走咗，嗌等个第二个翻嚟，呢、這个问题有个咩问题咧？一你唔使尴尬，睇咗先，啊，咁其实 睇相就好远咧 ，O K 啦，咁想唔想啊？你个你个閪咗嘅话，咁你咪即嗌佢走咯，但系嗰度尴尬啫，啊，你唔同啦，成班人企喺度，你拣嗰、那个唔啱，你唔啱，你唔拣，唔拣就唔会尴尬啊嘛。 叫佢走要都要俾几廿蚊车钱， 咁我就赞成俾嘅。咁嗰度人媽咪就話唔使啦， 因為佢都係附近嘅啫。 係啦，咁當然啦，呢、這個玩法咧，而家環江呢個玩法咧就好啱啊的啦。 點解？ 點解咧？因為而家有一個限坐令。 哦，限坐。 限坐係咩咧？限坐女嘅人數，記住係限坐女嘅人數。 最多坐幾多？ 一張一間房最多坐兩條女。 肯定。 肯定，應該唔計 DJ。 DJ 另外。 另外計。 咁你即係淨有呢兩個埋得去玩？ 係啦，咁啊，阿碌通常就會同埋阿蕭山啦，係咪阿的朋友啦，同埋的噶嘛。 嗯。 咁啊，試第一個冇得坐女啦。咁嗰個局玩 DJ 啦，而家呢個組合咧， 啱曬 就啱撚曬阿的啦。 哦。 因為以前我屌曬阿的噶嘛，而家唔想冇得屌啦。啊，局玩。 即係唔理你間房有幾多男人，得兩個女人可以咁啊。 係啦。 咁得意嘅啲股。咁古靈精怪嘅真係唔明喎，咁啲富婆想去玩咪冇得玩咯？ 唔撚知啦，咁我唔撚知佢啦。係，咁跟住咧，但唔知點解啦阿的咧呢排就少去玩， 係 唔知可能係公司嘢忙啦，同埋阿的係好多古靈精怪嘢搞緊噶嘛，係咪先？咁而家佢賣緊唇膏噶嘛？ 阿的你 啊，168蚊支啊，仲有嗱，幫阿的買個廣告先。阿的喺唇賣緊唇膏，就係、是、賣三隻顏色嘅唇膏。三隻每支就168蚊，咁如果你俾錢人民幣，俾錢阿的或者俾錢我啦，我幫你哋轉交咧，你只要俾你送貨地址，即係嗰條女，例如你要買嘢送俾女朋友啦，啊，咁可以買唇膏嘅，咁咧佢哋就係嗰支唇膏嘅顏色咧，就近似名牌嘅，啊，嗰只就有曬噶啦，阿瑪尼嘅唔知乜乜50000嗰啲咁 model 啦，咁有三隻你哋揀。有啲系咩 Chanel 啊，定系唔知 Audi 啊，唔知啦，总之 Dior 啊嗰啲我唔知啦，总之有呢啲咁嘅牌子嘅近似颜色俾你哋嘅，咁啊有三隻色，咁啊你哋中意咧，譬如你啊将啲相问下你自己嘅女朋友啦，或者朋友啦，要唔要？要你咪送俾佢咯，送俾佢你咪俾钱阿的或者俾钱我啦，咁咧就俾埋嗰条女嘅，唔好话女啦，可能咩收件人电话地址。 嗯， 收个地址，咁我哋就会收咗钱之后咧，我哋就将个唇膏寄去俾你想寄俾人噶啦。咁、 一包埋邮费噶啦，168， 包埋啦，是卵蛋啦，10蚊邮费啫嘛，好似、 不如广东省 包邮啦，好唔好？我咁讲啦，戴个头盔先啦，广东省包邮啦，都系10蚊啫，我觉得啊，的士得起嘅。咁例如你想要咧，就同我讲啦，咁我就帮你哋买嘢送俾你哋嘅女朋友啦。就是七夕㗎嘛，係咪先？好啦。咁而家呢間場呢就搞成咁樣啦，咁就睇。咁有一日呢日阿的咁撚忙啦，阿碌呢即係點解點樣講呢，阿碌因為阿蕭山即係阿的嘅朋友呢就係、是、阿的嘅朋友㗎嘛。阿碌就唔會揾佢㗎嘛。係咪先？咁樣因為呢腳就阿的嘅腳嚟㗎嘛。啱啱所以阿的就冇揾嘅。阿的唔去呢就阿蕭山都唔會去㗎啦。明唔明啊？即係阿的唔去，阿碌就唔會揾。唔會翻蕭山，可能有阿蕭山嘅聯絡方法嘅，但係都冇揾嘅啦。咁阿碌啊，好耐冇去啦。咁樣終於有一日咧，就同佢話：，頂唔撚就順滿到撲街。嗱，咁就佢啊自己一條友就 book 咗啦。咁就首先佢好簡單啦，佢照舊啦，告一日假，告日假喎。人哋而家阿碌啊，假多冇辦法啦嚇。 係啦，要用啦。 要用啦，咪嗰日假。咁啊，大婆等柒啦。咁啊，喺租咗間酒店房 hea 下先。咁啊等女，咁等下，跟住个妈，咁啊佢个妈咪就会阿林林啦，就俾几幅相佢，俾几幅相啦，得一个啫，你嚟去得一个，俾几幅相佢拣，阿碌啊拣咗一件啦， 揀咗啦，佢話咁得。咁啊，藍藍跟住話：你揀呢件咩得？你揀咗呢件啊嘛，得。佢今日唔陪你，但係，哇！一講呢個字就係、 是，係咯，咁啊麻煩， 麻煩咩？但係呢條女唔肯上酒店， 即係驚危險。 唔知，因為其實坦白講，阿碌就話啦：，喂，佢而家阿碌佢自己啊， 嗯， 入酒店啊，都好撚煩啊。 即係 除咗要掃個掃嗰啲咩谷啊乜撚嘢，照乜撚嘢啊乜撚嘢關係咧，係有人帶你上間房度啊，明白？就好似三四十年前你要去酒店嘅話，係有人帶房帶你去你間房度幫你開埋門。而家係咁撚樣啊，喺環港城 X 島。咁啊，阿碌話佢都明白，如果咁樣嗰件女仔唔梗係唔想啦。即係如果有嘢要有人帶上去嘅， 嗯， 啊，咁又要搞佢點樣咧？去條女屋企。 哦，咁樣，哇，好，我反而驚 咯。啊，係啦，即係我哋嗰套咧，即係我哋嗰套咧，其實咧都係唔贊成嘅， 嗯， 啊，唔贊成去人屋企嘅。但係咧，講真咧，我哋阿碌呢家咧呢種玩法咧就焗住啦，因為我哋識得個媽咪噶嘛，咁，我哋全信個媽咪啦。 嗯， 咁阿碌照舊啦，咁啊，因為好耐冇玩啊嘛，咁啊。嗰日適逢呢個歐洲杯，咁啊可能玩得 high 啲咯，嗱唔知阿碌唔睇波嘅，咁照計都應該都開咗嗰啲波嚟睇下，唱下 K 啊，玩下咁樣飲到好撚多酒啊，咁最後間酒店房唔要， 嗯， 照擺喺度唔要，跟住自己咧就跟咗佢 開咗啦，已經 開咗啦 ，hea 住先啊嘛，就坦白講啦，即都啱嘅，你冇嘢做，戇鳩鳩係咪先？有一嗰日識。你唔可以留喺屋企喎。你留喺屋企，條女問你做乜撚嘢，老婆問你問阿碌，喂你做咩喺屋企啊？冇嘢休息啊，我休息啊。你今晚去邊度？今晚得啊，死得啦。所以阿碌都要扮 翻工， 扮翻工噶嘛。 係， 所以一定要租酒店去 hea 一 hea 嘅。啊，都啱嘅，呢個方法就冇錯噶啦。 嗯。 只係呢間房就擺唔頂唔到女啫。 嗯。 咁最後啦，咁阿碌就去咗呢件女嘅屋企。咁啊。咁阿碌啊， 都唔遠嘅，都係附近嘅啫。 附近嘅啫。咁啊， 佢自己住。 係自己住。咁阿碌話見過，即係阿碌，我哋唔係阿碌噶啦，我哋有個不成文規矩。如果去一啲女嘅屋企咧，我哋會點嘅咧？首先咧，第一時間借廁所用一用。 睇睇。男人牙。 係有冇牙？有幾多支牙刷？有冇掃跑？毛巾有幾多條？咁你大約你要知道嗰呢係一條女住。定係兩條女住，定係男女住㗎啦，睇啲嘅就睇到㗎啦，係咪先？好啦，咁阿碌就書話安全嘅，啊佢冇講佢，我真係阿碌睇咗啦，咁安全嘅，咁啊喺度陪佢喺度瞓覺玩啦，咁幫唔幫呢啲嘢我就唔細表啊，咁啊只可以講價錢啫，咁阿碌係俾咗2000蚊嘅，咁呢個就係、 2000蚊正常係一超過定過一啊？ 正常呢個應該係好似收2300蚊過夜嘅， 即係佢就一千 Q 阿碌 應該就1800蚊。 咁但阿 Q 啊阿碌就阿 Q 走咗啦。 啊，一 Q 1800蚊應該，咁阿碌就 咁就夜媽媽翻走佬啊嘛。 我應該係咯，應該係咯，咁啊千阿碌就比較2000。 OK， 耐冇玩啊嘛，疏爽啲㗎啦。坦白講，而家你俾我去到深圳。屌你老母一貨千金啦，我都咁去接個玩啦。咁阿碌就話：嗰條佬話識你㗎喎，因為我哋你知係咁樣㗎嘛。阿碌喺隔樓機房嗰時候，我哋已經微信緊㗎啦嘛，已經叽哩呱啦傾緊偈㗎啦嘛。啊，得唔得啊？件女啊，屌你老味，我有冇複雜嘢啊？使唔使我幫你鬧阿林啊咁樣？咁諸如此類㗎嘛。 哦，咁佢卡拉 OK 嗰個用咗幾多錢啊？ 好似幾百蚊啫，都幾百蚊，500蚊到咯。 2000零蚊加埋租酒店咪3000咯。 係咯係咯，咁上下啦，碌就唔係揾唔到啊。咁啊，佢同我傾緊偈嗰陣，佢將個微信俾埋嗰條女睇喎。嗰條女話識我喎。 係。 咁佢話，但佢 unfriend 咗我，唔知點解。 哦，唔知點解，耐冇見咪。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咁跟住加翻我咪知道嗰條女個樣咯。咁啊，睇翻佢啲。聊天室啦，咁啊，哇！睇翻佢個朋友圈咯，得嘅喎。嗱，以阿碌嚟講係少少，佢係幾佢波大嘅，但條腰粗嘅，即係唔瘦嘅， 即係啱我。 啱 咁唔啱你都唔啱你，你唔佢唔係肥妹嚟㗎， 唔係肥妹， 佢人粗粗粗同埋幼同埋瘦兩件事，粗同肥，粗同瘦係兩件事喎。 即係水桶咯， 係咯係咯係咯， 水桶都啱我嘅。 哦咁啊，咁樣就 OK 啦，你見個樣啦。咁你話 不過係個下巴一定 你覺得佢整過，係整過 OK， 咁都算係個靚女啦。咁我咧同都同你傾過偈，咁我亦都已經搞過佢嘅。 嗯。 咁因為我唔搞過我唔會留噶嘛，因為我又記得佢有呢個女仔噶嘛。咁我諗下啊，係呢條女仔其實佢可以去酒店噶喎，因為我記得我第二我搞過佢兩次。 以前同而家唔同啊，疫情前疫情啊。 因為第一次搞咧就喺 X 寶搞嘅，第二次咧就我私約佢落嚟水庫，唔係落去向西村間維也納搞嘅。咁我搞過，咁佢都話我就唔好記得㗎啦，但係都好似幾好襯㗎喎。咁阿碌返嚟嗰個 feedback 都話 OK 啦，但係佢飲咗太多酒，咁最後都係 finish 唔到啊。飲咗太多酒。 阿碌飲咗太多酒。 係啦。咁都係硬嘅。一定硬嘅。 因為飲咗神山。 因為神山苦喎，飲咗神山苦一定硬嘅。 唔好講啦，你都冇得賣。 冇得賣啦，係啦。都但係呢個事實嚟㗎嘛。 可能有貨返係嘛，而家八月中。 我諗有排啦，我諗有排。 有排。 咁呢、這 個供應代理商話未有。 未有啦，總之係而家呢個時候話未有啦，幾時有我唔知道，有我會喺網上講㗎啦。咁阿碌在嚟咗一單咁嘅 case 囉。咁我覺得 都 OK 呀。 都 OK 嘅。 咁你兩個人卡 OK， 我實諗。 冇啦，得一個有嘅。 即係唔係佢加埋。 喔條女。 咁唔使 DJ 啦啩，仲要 DJ。 好似有 DJ 㗎。係呀。 量反式仲有 DJ。 唔係量反式㗎啦，而家變咗。而家唔係，而家係斜機方式，但就唔係量反式啦。 但就限錯。 你知量反式係點樣㗎？ 量反式咪自己成班朋友去玩咯，当 量反式咧，你自己喺出边买， 个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买嘢入嚟噶嘛， 系啊 系啊，咁而家唔系啊， 哦，即系间房都有， 系间房就可以嗌啦，咁样，哦，咁阿碌 问清楚有冇 DJ 咯， 有啊，一定有间房都有， 哦， 咁阿碌我照，阿碌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咁俾啫嘛， 咁啊几百蚊唔， 咁耐冇玩， 咁几百蚊唔得啦 ，DJ 都几百蚊啦， 咁啊咁几百蚊啦，咁样，咁啊而家阿碌喺度咪好咯。阿的喺度，依五百蚊我啲五嚿水啊，我实叫阿的俾噶啦。如果你有冇你个 DJ 成晚玩，你梗系俾钱啦，系咪先？我十蚊佢噶啦，系嘛？咁啊，事后有一单咁嘅嘢啦。咁啊，记住啦，节目完啦。咁啊，呢个算阿碌嘅报告啦。咁我都希望啲网友多啲咁嘅报告啊。咁啊，下次我又会试下讲下阿李先生喺新加坡嘅酒店中啊。 都几多嘅，都其实都冇乜讲过佢都。 但唔系。佢次千篇一律㗎嘛，啲酒店中。所以冇嘢講㗎，講一次就唔會再講㗎。 係講下嗰個情況。 係講下情況啦。 講下李先生唔怕死啫。 係啦，咁都唔好咁講。其實都可以咁講嘅，都 梗 係 啦。 即係上次即係第一次爆就係酒店㗎嘛。 而家咪 而家越南又係南機㗎嘛。係 啊。 我做咗少少搜集㗎，但係資料唔夠我講一集咗。新加坡、越南 坐袋、 越南陪酒啊！ 即係喺新加坡嘅越南籍陪酒 啊！我做過資料搜集嘅，但係我唔夠料講嘅。 所以你咪話 我做過㗎啦。 所以我咪話李先生好 呢行係啊，呢家搞而家， 因為嗱，即 係搞呢行就一定危險嘅。 阿李先生咧就對個病毒都幾有戒心㗎嘛，又打疫苗又成㗎嘛，係咪先？即係大家傾偈知喺個 group 嗰度，但係佢又要。用啲玩啲咁危险嘅嘢喎，但佢又会咸湿冇计。 冇办法啦。 系，即系男。 佢为咗搞呢啲嘢先打疫苗嘅。 先打针。 系啦，咁样就所以冇办法噶。O K， 系咪先？ 反而即系我啱仔更加。 即系你点解？我就系为咗我爸爸打疫苗啊嘛。 嗯。 如果我都话，如果我爸爸打，我唔打噶。 嗯。 你明白啦？ 嗯。 即系我系咁样噶嘛，我唔系为咗过关打啊嘛，我为咗过关嘅话，我一定打波兴嘅，我一定打波兴，你唔使同我讲咩嘢效率好啊咩嘢。防御性高，为过关我打波兴一定系，因为最稳阵 ，OK， 实过到关，明唔明啊？即系大陆关嘅意思啊，喺事实上都应该系啊，不过事实上冇啦吓，咁啊冇啦，好啦咁啊都系冇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系啦，神山府唔知道有冇得卖住啦，应该都未有噶啦，睇嚟因为马来西亚都好啦，好紧大镬啊，唔系一时唔系一头半两个月可以搞得掂啊。你因應下台灣咁好啊，都搞成一個月啦，係咪先？馬來西亞咁，我起碼呢幾個月我食緊谷種㗎啦，所以而家咪有貨住，咁而家所以咧就希望你咪打上下啦，咁啊，真係。 重手少少啊，即係啊幫手啊，水深火熱過鄭州咯，我都話我自己。啊，但咁希望大家 係啊，希望鄭州打嘢都 OK 啦， 都 OK 啦，希望快啲通關啦，差唔多㗎啦， 未 差唔多啦，而家差唔多啦，我覺得差唔多啦。啊，咁啊冇用啊，神山褲都冇得賣，係咪先？ 嗯。 啊，咁係嗌都冇啊。咁啊，我自己留翻兩盒俾我自己攞救命嘅啫，都應該啦，係咪先？ 咁啊係。 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下個禮拜見，拜拜。 OK， 拜拜。